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我们将会为您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的足球一百分栏目，欢迎您收听。 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足球一百分，我是魏一东。来介绍一下我们演播室的各位嘉宾。首先，大家非常想念的著名体育评论员梁叔，梁叔好。 三位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著名前球员徐亮。 梁老师好，二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这个我的搭档陆叔。 魏老师好，梁老师好，徐指导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要不再去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这场非常惊心动魄的欧洲杯的决赛。 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万众瞩目的2020欧洲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开战。上半场开场仅2分钟，卢克肖的进球帮助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这是他个人在国家队的首球，也是欧洲杯决赛的历史最快进球。让我们看看英国的球迷到底有多疯狂。温布利的看台和解说席， Oh, it gets to us all, doesn't it? It really does get to us all. We. Manchester. There you go. Wait. That beer throwing has become a thing, hasn't it? I'll tell you what. London. Yes. Cloyd. Steam. They'll all be steaming later, that's for sure. Trafalgar Square. London. Trafalgar Square. In that water. And this is. This is Leicester. 还有莱彻斯特。 We haven't seen scenes like that for at least what. Two months. 下半场博努奇利用角球机会扳平比分，双方在经历加时苦战后比分仍是1-1，只能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最后的结局，让我们通过转播画面再一次重温这个让人难忘的时刻。两支球队半个世纪的等待终有结果。必须要说，决赛的两支球队都该获得全世界球迷的掌声和敬意。足球回家还是回罗马，温布利大球场见证了最终的结局，但这其实已不再重要。15个月后的世界杯更令人期待。 这个片子我想我们的意大利球迷们又狂欢了一次，但是呢，看到这个片子，我想英格兰球迷又扎了一次心啊。我们看到这个看台上，不管是威廉王子、凯特王妃还是小贝，脸上都写满了失望。其实这届欧洲杯呢，到最后决赛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球迷啊都有一个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决赛的一个畅想。因为这一次欧洲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口号叫足球回家了，Football is coming home。 但是呢，到决赛之前呢，有一些意大利球迷就说这个没关系，有一种说法是足球跟你们回家，但是奖杯跟我们回家。还有一部分意大利球迷是直接把这个 home 给改成了 Rome， 就是足球回罗马。所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在意大利最后夺冠了之后呢，更是有很多有才华的球迷，包括很多的官媒都开始拿这个足球回家了说事儿啊。我们看这第一幅照片，这个呢是意大利邮政官方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条推文，是一个足球被包在了这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贴上了邮票，要寄到什么地方去呢？本来是要寄到 home， 但是现在把这个 h 给划掉了，直接寄到了罗马。好，我们再来看中间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是彪马发布的，是意大利对球衣的赞助商啊，他也是把这个 home 改成了 Rome。另外第三张图片呢，是画了一个从伦敦到 罗马的一个飞行距离，然后这个飞行时间呢大概是2个小时，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看这个伦敦到罗马也不远嘛，2个小时奖杯德劳内杯就可以赶路线了。 这可能是意大利航空干的， 都是广告，是不是？ 对对对，既是广告，而且呢也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庆祝之情啊。不过确实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奖杯怎么着他去罗马似乎要方便一些啊。 对， 那么在这个欧洲杯决赛结束之后呢，咱们国内的媒体也凑热闹去讨论啊。比如说足球报就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标题，哎，这个标题呢又一次扎心了啊，踢点球你不行，排点球你还不行。刚才在看片子的时候，三位老师其实就在议论这个人，对不对？那你们觉得这个人该背这次的锅吗？ 怎么说呢，就这张照片啊，足球报用的这张照片是1996年的欧洲杯，当时呢英格兰半决赛对阵德国，踢到了点球，最后就是因为索斯盖特一脚点球，软脚蟹一般的点球没打进，英格兰被淘汰，没有能够进决赛，也目睹着日耳曼人伤痕累累的日耳曼人在温布利拿到了那届欧洲杯的冠军，所以索斯盖特可能在他的整个足球生涯里可能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 对， 就是那个点球， 我觉得是心理创伤， 对， 所以这一次决赛他才会在他认为快要踢点球的时候换上这么一些人， 他特别特别想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我觉得啊，就绝不能拖到那时候，拖到那时候，这就是噩梦就来了，等于是吧？ 梦魇 啊，梦魇 是吧？就是，那么从索斯盖特的这场比赛的表现来看，这得咱们请教专业人士，徐指导，你给我们分析分析啊。 我是从半决赛就觉得他这支球队踢得有点太保守了。这怎么讲呢，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就像以前的意大利跟巴西曾经拿过这么多届世界杯冠军的两支球队，那以前的意大利就是靠防守拿的，这你不能说人家没有观赏性就说人不喜不对，那反过来这个巴西队呢拿的时候可能人家就是漂亮的足球，华丽的足球拿的，所以我说这一届的英格兰呢，说实话就是他缺少这种观赏性的同时，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长时间没有看球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吧，大家还是更多喜欢想看到一些华丽漂亮的精彩的足球，那么在意大利身上为什么看到了呢，就是一是他从小组赛他就不光有了自己的传统的防守，他进攻端的表现也非常漂亮，所以导致很多人变成了意大利迷，所以说 吸粉无数， 对，这一届呢英格兰他们是我觉得他们从整个的小组赛出现之后就开始有一点，虽然有一场比赛其实打了4个， 对， 但是呢他总体来讲还是给人感觉他的整个这个前锋线豪华6亿前锋线，他这个前锋线这么高的价格没能出些彩儿， 对， 这些彩儿没出来确实影响，但是反观球队防守做得好可能让他们走进了最终的决赛，所以我觉得可能从理论这个足球的观赏性来说呢，意大利更值得这个冠军，那这场比赛我上半场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上半场71-29的控球率，我看完以后很惊讶，我说这个意大利跟英格兰俩人踢决赛怎么连六字头还不行，70头的这个传控这个比，我确实也不大理解，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英格兰人确实可能，但是他说白了点球赢了那就证明他防守做得好，那就是这就是竞技体育结果说话， 对， 那你结果不好那只能说你这个对吧，你可能还是有点保守吧。 咱们来评价一下索斯盖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几次换人，这个赛后呢成为了英格兰所有媒体可能在讨论的一些关键的问题，你比如说到了下半时70分钟以后他才想起来要换人，我们来看看这个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数据就是刚才徐亮说的，这上半时结束以后71-29，这个就是我们的预备队在亚冠打这个川崎的数据，对吧？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萨卡上，然后呢这个换下了莱斯是他这届大赛几乎用满了每一分钟的一个球员啊，这个时候最到关键的时候突然把莱斯换下去然后萨卡上，那很明显的一个意图是为了要加强中场的攻击力，然后呢是亨德森上， 他这个确实他这个其实他这场球啊我赛前我就说了他在比赛当中他会变阵的，他初始是五后卫嘛，他初始五后卫，然后他在比赛当中改成了四后卫。我之前我在讲的时候也说到，这场比赛他会由于比分的变化去变成四后卫。 对， 啊，这个萨卡是换下特里皮尔，然后呢，这时候改成四后卫，萨卡上去打这个右边锋， 对， 啊，然后格里利什，这是全英格兰都在呼吁的一个应该打首发的球员，啊，而芒特在这个时候呢，体能耗尽被换下场，而那个时候已经是加时赛了。到了加时赛才想起格里利什，而且呢，有意思的是赛后有透露啊，说格里利什在罚点球的时候被排到第几个呀？排到第八个罚。 嗯， 就这种脚法的球员，啊，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想起来把这个拉什福德换上，结果又把这个亨德森给换下，就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 上去刚换上去 啊，就是在利物浦，如果你为了打点球的话，这位利物浦队长在利物浦是点球手啊， 嗯， 他是点球手啊，为什么要到罚点球了反而把他换下了？ 没错， 就是咱们也无法揣测主教练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吧？但是起码从结果上看，你这个换人是混乱的， 嗯， 对吧？结果是这样， 对， 就是过程是为什么？他有的自肯定有他自己的解释， 嗯， 对吧？甚至可能很专业的解释， 嗯， 但是你看的结果是你输了。 啊，桑乔，你整个大师赛几乎就没让他上过， 嗯， 然后到了加时赛最后一分钟，你让他上去罚点球，看看拉什福德明显没有信心，也没做好准备， 对， 对吧？如果说赛前你就专门练了，就是这几个人罚也行，但是从效果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这小伙子当时我就看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看，我说这个他这不是那个要变节奏，他是真抖了吧？我说真是有点哆嗦， 是真没信心 啊，就是没倒过步来。你想想，应该说他是多少有点没信心。 桑乔，这个拉什福德、桑乔，还有萨卡，这个三个年轻球员，这仨平均年龄也就20吧，20、21的样子，是吧？你让这么三个孩子去背负一个国家的希望，这个太重了，这个担子。 而且关键是前五轮，你给他搁到后边也好， 嗯， 是吧？前面应该是有脚法好的、有经验的，特别是有大赛经验的，起码往那一站，他心里别不这么倒腾啊， 对， 不倒碎步啊。 这点球这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问问徐亮，知道吧？ 吵， 对对对， 对， 我是这么想，就是在点球里边，谁都有可能输，谁都有可能赢。那么，如果他派上这些年轻人就罚进了呢？最后结果是赢了呢？那我们可能说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绝对的东西。 嗯， 点球谁输谁赢，你那个世界球星，那马拉多纳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该罚丢他也罚丢。 你这是不是为你当年罚进点球打折的？我怎么过去？ 对，我三十二了，该罚丢也罚丢。所以说，他跟年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这个比赛是临场的，当时的一个竞技状态，就竞技状态就是精神状态，他就是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的两个体现。然后当时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竞技状态，就是你的精神层面以及你的心理素质。 嗯， 但是我说实话，我之前罚丢的时候，我也不是这个心理就是紧张哆嗦了，跟刚才梁老师说那个上去 哆嗦了， 那个不一样。我是就是想往那儿罚，只不过我让人看出来了，我罚 被人猜中了， 对，被人猜中了。就其实你看刚才扑出来的球，除了那十一号那个球是罚在门柱上以外，其他都是被守门员扑出来的。 对， 那人家守门员猜中了，那你这个东西也就正常嘛， 全部的左边， 他不是打飞了嘛？所以我说，比赛这个就是包括咱们也不是评价这个比赛这个换谁不换谁对与错的，咱还没达到那个高度。就是作为我这一个中国的小孩，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小孩，我还能看出这个英格兰的这个球队的一些变化，包括技战术层面的一些东西，我也之前讲过。所以呢，我是觉得，我都能看出来，意大利人也能看出来。 嗯， 我觉得他在这个老谋深算这一块，可能我觉得还差一些吧。我觉得这个主教练，我这方面确实是， 确实。那么，其实在这个决赛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这么想啊，索斯盖特，他从来没有打过决赛，英格兰这个队都55年没有打过决赛了，所以他不可能具备说像经常出现在大赛决赛里面的这个意大利队那种经验。老实说，12年参加欧洲杯决赛的那支意大利队里面，这个队也没剩几个人，但是他底蕴不一样，对吧？他底蕴还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说，有哪个教练曾经做到过索斯盖特这样 连续两届大赛把英格兰这支球队带进四强甚至决赛，嗯，没有。 对， 索斯盖特是第一人， 对， 对吧？所以他这个主观上、客观上，我们得公正的去评价他啊。所以他已经实现了一个这个队的新的高度啊。那么，但是呢，确实在决赛里去匮乏经验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个其实他最大的失误可能不是说某一次换人，而是在战略上，我觉得他有点浪费了这主场的优势， 嗯，而且他这么好的开局， 嗯、对 他开局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进球、嗯，本身对于他的防守反击打法来说就是锦上添花，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嗯。结果他没有把这个胜势守住。如果正常来讲，按照他的这个体系的话来说，一比零可以结束了，这场比赛两分钟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就归我了，这可能是这种、嗯，但是他没有处理好。完了，反过来从下半场他改成四后卫以后的内容和效果也并不好。嗯，就是你当对手扳回一球，心里起势了，然后场面局面也起势的同时，他的对球队的改变没能让球队转变，在这个局面上转变，这也是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这么好的优势有点浪费了，确实 浪费， 确实浪费了。 而他手里的牌确实。 咱们说足球就是限制和反限制嘛，那恰恰也说明人家意大利队的战术是对的头的，对吧？ 你 我们就是当两分钟的时候，我们那帮朋友一块儿，我说哎，完了，我一会儿看什么？说这俩队怎么看？都打防守反击，谁都不出来，俩人磨蹭呗。我说不一定。哎，果然你看，大家一看，看到的是意大利全线压上了， 对， 就是英格兰始终处在防守的这种状态，那不是早晚让人进吗？嗯，对吧？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他在这个一比零领先之后，就像徐亮说的，这球已经归我了。之后你该怎么办？你是继续给对手压力，还是你就这么退回来防守？还是你顶不住对手的这种攻势？ 对，嗯， 对吧？ 对， 这是两个问题了，对吧？顶得住和你诚心顶， 对， 是。 而且咱从这些画面里，咱们能看到他在自己的危险区域。你看这场比赛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徐亮距离内的直接，徐亮距离内的直接定位球。 对， 对对， 这两个给我这两个有一个最起码能进一个吧。在国安的比赛里边有两个这样距离的，我想说怎么也能进一个。就是在这种，如果你作为防守反击球队，我想说作为防守反击的球队，你看这个球，我想说作为防守反击球队，你怎么可能在自己的两线间有这么大的空间给对手？ 对， 然后你刚才那两个定位球也是，那两个定位球你怎么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边，两线之间的空间里让人家拿球，然后你再造犯规，给人两次这么好的得分机会？所以其实说这场比赛从防守角度上来看，这支防守反击的球队在防守端做的也并不是特别好。你看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这都是得分球，我想说， 本质上说啊，英格兰从来也不是一支以防守看家的球队， 对 啊。 他在防守这届确实有两个还不错的中卫，如果加上凯尔沃克的话，算三个还不错的中卫。但是，你如果一直让他们承受压力，他们是扛不住的。 对， 他不像意大利那俩老妖。 对啊，这场比赛因西涅没打好，说实话，因西涅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如果他的这个意大利的十号能够发挥出他的70%以上的作用，那我相信意大利90分钟之内就早就给他打败了。 对对， 这场比赛从常规时间90分钟内，意大利人的机会更多，肯定是这样。你看这刚才看这一会儿，英格兰队的机会没多少，你看这两线间的拿球，你看多空，就这么就噼里扑噜的就进去了，让人打门了。这球也很危险。 对， 你看，就是他这场球，我看到很多内容就感觉稀里糊涂的踢的这个防守打的，然后让人控球70%以上，然后你防也不像个防的样，然后攻也没有看到你的内容。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这一场比赛角度来说，意大利也值得这个冠军， 是 人家打得更好一些，确实是这样。 应该说呢，就是意大利好，这是博努奇扳平的那个球啊，这个球是出现在67分钟，这个球一平，本来就已经把英格兰压到极尽崩溃的边缘的，这个一下把最后一根稻草也得抛走了。那么意大利好到底好在哪儿呢？二位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他这一届的进攻就是，首先从进攻有了起色，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他，整个的防守，他自己本身拥有的防守的特点，他把这个防守推到了对方的前场，就不自己的前场，就对方的后场，然后以及中区的防守，他也做得很好，等于说他添加了他的防守区域的变化，有了这个变化以后，导致球队就是能在对方的前场或者中区抢断球之后的这种快速向前的这种 对 3到5秒钟的反击，他有了，以前意大利人踢的是7秒钟以上的反击， 可能在后场， 对，他当时后场拿下来球，他反击这一下，然后反击更多出现的是一对一局面， 对， 他现在出现的是可能三打三，是二打三，或者是三打四的局面，那这个有了，所以说就是他可能，一是他个人能力。反击现象以及他现在的防守区域，就这几点，我觉得是今年意大利的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我觉得意大利队很像很多国内的小球队，在这开玩笑啊，这是绝对玩笑话，没法跟人比，就是很多队打国安一样。跟国安队，你不是打传控吗？他的防守不是归作在自己，什么过去老说百大巴，现在很多人跟国安队打，都是我在中场就跟你逼抢，甚至前场就开始跟你逼抢，他把他的防守线扩出去了，逼出去了，使得你根本就攻不上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看国安队老在那儿，不是传控，其实是倒脚。传控和倒脚是两个概念，对吧？我们的倒脚的时候多于传控的时候，所以他就是人家都是打这个防守。所以但是现在意大利也是这样，他的防守不是那种所谓的混凝土，就是我归在某一处。他是一种大面积撒开了的这种防守。你看他今天凌晨，就是今儿早晨跟英格兰打，他把一个善于进攻，我们说大刀阔斧进攻打攻势足球的英格兰队，压不是压扁了，又压成一条线了，压成一条缝了。 对，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意大利队现在，就像我们说那个排球，这个国外都学会了中国女排的快速多变，除了高举高打，又学会了快速多变，所以他们应该是一个现代足球的综合的一个先进打法的一个代表。 对， 在这一次的这个欧洲杯上，起码我们看到的是， 没错， 非常同意梁叔的说法。那么其实曼奇尼带领的这支意大利队呢，他让整个意大利风格的足球变得更加立体，而且有了延展。 对啊， 那么过去意大利的链式防守很厉害，他把这一招练得非常厉害之后，他就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还能凭他拿世界杯，对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其实那现在为什么又不是完全链式防守了，我还能压出去防守？ 对， 其实这是就是这个经济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带来的，人体能、体格，然后进步了，那么他才能有打出这种。过去意大利人他赖以成名那种防守，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他的理论就是，我身体不如你西欧人，我跟你德国人、英格兰人踢啊，我杠不动，我只能收到后边守，然后还是密集防守，我才那么踢。我不那么踢，我赢不了。对，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的整个人体发展之后，然后他可以有新的战术的一个依托，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意大利人的足球哲学一直是我一直认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足球哲学水平最高的国家，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踢，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去赢球，赢球是他最终的目的。有的人可能鄙视这种观点，但是我想踢足球不就是为了赢吗？你不为了赢你上场去干嘛，对吧？所以他的足球哲学非常厉害，在这一届又完全的体现了出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学的。 我再补充一条，东哥，一支球队的这种精神力和传统，就是他意大利人的这种怎么讲，就是他从之前几届拿世界杯开始积累的这种底蕴嘛，这种信心，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球队的这种传统啊，比如说梁老师是曾经国家队的队员，我到了现在我是现役国家队队员，我看到梁老师曾经的国家队队员在国家队时期的表现，这种精神力能感染下一代球员。他这种在因为防守靠的是这种精神力和纪律性， 对， 如果没有这个纪律性，我想说他，咱打个比方，刚刚拿了这个美洲杯的阿根廷队，你让他们做到这种前场的高位逼抢这么统一呢，他们是做不到，他没有这个纪律性，南美的球队他就做不到这个。所以我想说，可能这种传统的东西、底蕴的东西，也让他们慢慢这支球队更加精华起来，就是精神力，我觉得 对，这一点特别重要， 精神力是特别重要。 你要说光论牌面啊，就这个意大利队，你要光比个人能力一个比，他肯定不如英格兰，不如法国，不如比利时，是吧？他甚至可能比西班牙还不如，但是他就是能靠团队去赢下冠军，去淘汰这些对手，这个足球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 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夸一夸曼奇尼呀？刚才我们说了那么久的南门，是吧？我们是不是应该夸一夸曼奇尼？毕竟也是给我们曼城带来了第一座英超冠军奖杯的功勋主帅。 可以吹一波， 对吧？ 可以吹一波。 所以我觉得，要不三位吹吹他，你觉得他怎么样？他对这个意大利的改造， 他带领。 刚才我已经好像说了这个意思了， 对，就是这意思。但你没提到他的名字呀，我必须得把他，对，必须得点出来。 他带领蓝月亮拿到第一座英超冠军奖杯的时候，我在现场。 我在现场解说的那场比赛啊，然后很多电视镜头没有交代的镜头我都看到了。你知道曼城到伤停补时还在1-0落后是吧？ 对。 那么在阿圭罗打进球之前啊，整个曼奇尼是崩溃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曼奇尼，他完全他真的精神崩溃了，从他的肢体语言又叫又跳，然后蹲在地上跪在地上，什么动作他都做，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完全不一样。现在这种淡定，拿到这么重要大赛冠军奖杯以后的这种淡定，跟他当年的他是完全不一样。我要说的是他的心路历程是极其蹉跎极其坎坷，他真是用无数次失败铺垫出来的成功。 所以说南门还失败的不够多，是这意思吧？就是点球踢飞了之后，他就怎么说，就是他没有再经历更多的蹉跎。 不，就像刚才徐亮说的，就是底就是底蕴的问题，就是你也小魏也说到啊，就是你英格兰队已经很多年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一种决战了，虽然几次带进这个现任的主教练带任进了决赛，但是进了决赛和拿过和不是一个概念。你这个世界亚军和世界冠军，你别看说我第二啊，不行，那一样不行。按老话就是，冠军的就叫吃过见过的主，您这亚军就是不行。说我们经常说，哎呀，不是金牌胜似金牌。扯，你那个心态，你没有那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经历。 对， 要怎么老说这经历就是财富。 对， 那个意大利队这么多年他的这种厚重， 对， 你刚才说的厚重， 对， 这是积累起来的，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它是可以传承到下一代的队员身上的。所以曼奇尼可能也是，他是幸运的，真的是他幸运的，他是接过了前几代人给他的一种积累。 意大利其实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贝利，没有过马拉多纳，没有过那种球员。当然你说罗伯特巴乔是不是也算是最杰出的球员，当然是，但是他依然是要靠团队来作战， 对吧，他也依然是在团队足球里面来成长。所以意大利足球有好多地方我觉得是真的 是团队精神，你就思考人生的明星，对吧？他在那思考为什么他老起不到作用，说因为他在那思考人生呢，对吧？他没有融入团队，对吧？他最后他还是要靠团队来解决问题。 对， 所以他还是，我觉得他是我们，如果中国足球需要提高我们在这个足球上的认知的话，我觉得意大利足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下半段的节目。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能过于。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大家好，我是蔡徐坤。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进行，共产生男女500米、1000米、1500米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和混合团体接力九枚金牌。2022，让我们一起在惊心动魄的比赛中为拼搏呐喊，为梦想。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夜间还将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做好防雷避雨的工作。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山区会有雷阵雨出现。由于雨水频繁，近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提醒您请不要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明天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度，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4度到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进行户外晨练。 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我是小丽。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的足球100分节目的下半部分。 哎呀，确实欧洲杯有很多很多的话题，确实高水平的比赛它永远少不了故事和看点。 对， 那么欧洲杯上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回顾和玩味的呢？我们一起来进入欧洲杯观察。 回顾本届欧洲杯的142个进球，其中有近1/3来自于传中。当然，随着传中进球的增加，将近20%是头球破门。欧足联技术观察员团队认为，边翼位球员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凸显。这是因为随着三中卫体系以及防守型中场靠近中后卫的盛行，内线空间不足，使得球队需要寻找边路空间来丰富进攻路线。而这个宽度恰好来自于边锋和边后卫。我们可以看到，四支半决赛球队采用的都是三前锋阵型，西班牙和意大利队在半决赛中使用的是4-3-3阵型，英格兰是4-2-3-1或者4-3-3，丹麦则是3-4-3，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更多的传中和进球。当然，边翼位或边后卫不只能够在传中上有所建树，同样可以选择内切，将对方的边翼位带离舒适区。显然，对于对方的边翼位来说，他们并不特别擅长防守。 Doku，Still Doku。 而就在今天早上的决赛当中，英格兰的闪电进球就只由特里皮尔传中，卢克肖在后点完成了破门。三后卫阵型同样在本届欧洲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小组赛中就有13支球队采用过三后卫阵型，而淘汰赛中这个数字变得更多。法国和英格兰都在16强赛中选择三后卫首发登场，当然法国是因为两名左后卫的伤停而不得不改变阵型，但在90分钟的较量中，主教练德尚改回了四后卫，而瑞士队恰好利用法国后卫瓦拉内的缺乏保护，成功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相比法国，英格兰队的三后卫阵型更为成功。在与德国队的1/2决赛中，英格兰派出3-4-3阵型，双方边翼位球员的能力都很强。英格兰在做好高位压迫的同时，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格拉利什牵扯对方中后卫和边后卫的注意力，帮助卢克肖在边路获得更多空间，从而有了斯特林打破僵局的一球。卡佩罗对于索斯盖特所使用整体压迫策略大为称赞，一般四后卫拿球后是不会选择向前压迫，而是在球门附近传导，而本届英格兰的后防线拿球之后更多会选择迅速向前压迫，当然这也使得后防线和门将之间扩大的空间变得有机可乘，而中场赖斯和菲利普斯的极强跑动能力则保证了英格兰整个阵型在防守和进攻端的平衡。 在这届杯赛当中呢，通过赛后对技术统计的这个分析发现呢，有很多的球场上的技术战术都得到了一些更新啊。你比如说这届杯赛在小组赛阶段啊，有几乎一半的球队采用了三中卫，而且3-4-3变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阵型。徐亮怎么解读这个？ 这届杯赛我是觉得一个是3-4-3，再一个就是他现在打的这个5-2-3，其实是我们从不这个理解上的一个不同。他把中间前面那三个人在一块儿，完后边有两个后腰，他等于说形成了一个 W 型。他这个 W 型的球队真的很多，而且成绩很好。这是我这次也是刷新了我的对足球的理解的一届比赛吧。因为我是一个玩业务的，我更喜欢在比赛里去揣摩这些阵型。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一些控球打法。他可能这个控球打法的这些球队，他现在目前是对两个边后卫，我觉得就是四后卫的两个边后卫，他对两个边后卫的这种要求，以及这个就是从传统意义上的四后卫的边后卫的这种要求不同而得来的，就是他之前的这种正常的三条线的防守，3-3-3、3-4-3也好，或者说3-5-2也好，这种或者4-3-3都好，就是他的这种防守对两个边后卫的后排插上是无人能管到的， 对， 就是他的阵型会去到一侧，然后一旦对方转移，这个球就没了，可能就形成传中，形成一对一突破，就会出现那个局面。当他出现这个局面，就是，当他出现这个 W 形状以后呢，他把两个边后卫压在那儿，首先出不来。就算出来之后，他还有一个边翼位能够控制他的，就是现在你在转移边后，他有一个边后卫是能够控制他这个点的。 对， 所以说现在他是限制了四后卫的边后卫的这种之前限制不了的情况，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也是通过这些世界杯看到的一些点，我不敢说我看到的是不是真的，人家是这么想的。对， 其实，在英语里啊，你说的这个阵型变化以后边路的这个位置，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儿。四后卫的边后卫英语里叫 fullback。然后打三中卫的这个两个边翼位，咱们叫边翼位，有的时候也叫边后卫，咱们区分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英语里有明确的区分，它叫 wingback， 就是翼位， 对，翼位， 对，它 wingback。然后也就是说，在这届杯赛里面，其实关于翼位的战术，在欧足联的官方报告里也是重点的大篇幅的提到。 对， 那么咱们结合这届杯赛当中很多的传中变成进球的这些画面啊，我们来看看翼位在这届杯赛里边的一些变化。哎，斯皮纳佐拉，这不是斯皮纳佐拉，这也是梅勒，这个逆足踢边后卫。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徐亮，你怎么理解这个呢？ 他现在逆足踢边后卫是个常态了，已经，就是他可以走内线嘛。现在走内线这一块确实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一些机会。 梅勒是一个例子，斯皮纳佐拉意大利那个是一个例子， 对吧？ 他现在这个翼位，这个翼位的左右脚都不重要了。我觉得他应该更理论上更多的，他是一个，属于是边后卫。边前卫以及边甚至是边锋这个三个角色来回不同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他左右脚其实都不重要。 过去这个我们这个四后卫的边后卫，其实他是为了防守以及拿起了球以后他的后场怎么出球 组织、对， 所以左右脚还是很重要。 以前的边后卫是在纯正意义上更多的球去到边路，通过他来组织进攻，他所以说他可能需要这个同侧脚，但是现在这个翼位基本上他都属于是进攻端，他的更多的是在边前卫和边锋的位置，这个后边组织这个反而是三中卫的左右后卫的这个两个角色。对， 英格兰这个确实在翼位方面打的也是非常明显，你看这是芒特的插上，斯特林其实去到边路，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边路的这个配合当中，他就是传中进球，给到还是为了拉开宽度啊，为了拉开防守的宽度，然后给中路制造出空间来， 这就是可能是这些年真的世界足球先进打法的一个变化。 对， 就是前些年已经回到了，就是我觉得十几年前老是打内部，就是他忘掉了两边，就我们过去说的两翼齐飞，就边路，就刚才小飞说的宽度，我好像已经忘记了足球的宽度，要不怎么说足球回家呢？你突然这回觉得他真的是充分利用了这个足球场的这个宽度。 你看就这个球的进球的转移就是特别明显，就是这就是意大利，你看四后卫跟以前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四后卫，你看他通过这比局部他逼抢，他有了就有了，没有他转移到右侧，他就是他的弊端，就是以前四后卫的这个弊端，就 少一个人。 对，他这个就特别明显， 就是这么近的， 对，就是这么近的嘛。等于说现在的足球它变成五后卫更多的区域，它这个边上转移第一时间我可以上去靠近你，不让你有更多的发展。 对，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这届世界杯的一个理念吧。这届欧洲杯的一个理念。再一个，他如果想收回本半场防守的时候，因为毕竟比赛不可能全是高位逼抢，他一定有收回本半场防守的时候。收回本半场的防守的时候，他的两个所谓的边锋再退回来，形成5-4-1，也是很舒服的一个防守。 对，而且层次感很好的一个防守。那么关于在进攻推进的时候呢，又是他不会一味的就是我抱着一条边走，不会的，他一定是打进去再出来，打进去再出来， 啊， 他应该是这么打，然后不断的这个撕扯你的阵型，而且是快速的高速当中进行这种撕扯，这个是这届杯赛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其实比利时在这方面打得非常好， 对， 打得非常好，只不过是吧，碰上如日中天的意大利了， 没关系，最后输给冠军。也是虽败犹荣嘛， 对，就相当于亚军 来讲， 相当于亚军， 其实都是亚军。 对，凡是碰上过意大利的都算亚军。 那其实呢，在这次欧洲杯上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些数据啊，不妨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些数据再来分析一下。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欧洲杯上呢，一共是打进了142粒进球，场均进球数2.79，这个数字应该说是比往届都要高一些的， 非常 高，对，平均32分钟就要进一个球。 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已经是很不错了，我记得应该是2.4，接近2.5，但是这届居然达到2.79，这个太厉害了， 是吧？ 对，没错。 而且从这个进球的分布时间上来看，我们也是找出了一些规律，其中这142粒进球当中，有30粒进球是发生在46到60分钟这个区间。这个时间段进球率可以说是最高的。那么其次呢，是在第61分钟到第75分钟，排在第三的是第76分钟到第90分钟。也就是总的来说呢，进球大部分是发生在下半场。 没错。 那么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体能嘛。这个足球比赛到了下半场，肯定就是你的失位率会越来越高。就是到位率嘛，到位率会越来越低。上半场大家体能都很好的时候，所有人的防守，而且这种精气神都在，而且比分变化也不大的时候，可能更多的精力。现在的足球真的各支球队准备会里边防守的一部分是最主要部分，进攻可能不占主要部分。所以说呢，在上半场他丢球少，进球少，也是因为球队的体能和对这个比赛的专注度、精力各方面。那么到了下半场以后，一是体能，二一个就是比分产生变化。我输的一方我就要攻上来了，那我要不我就是能进球，要不我就被对手再打一个，那基本上在下半场就会出现更多的进球，这也是一个做正常比赛的规律。刚才给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比赛的正常的规律。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各支球队他们在各项数据榜单上的一个排名情况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进球数，在进球数这个榜单上呢，意大利队和西班牙队都是一共打进了13粒进球，是排在第一位啊。那么这个成功传球方面，西班牙真的是遥遥领先，4688脚成功传球。 你要注意到，意大利还比西班牙多打一场比赛。 对， 就这还落后了小1000脚。 第一场就传了900多脚，我都懵了嘛。第一场比赛传900多脚，是谁能干出来的事儿？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零封对手的场数。这个呢，英格兰队是无可争议的排在第一位啊，有5场比赛零封对手。 所以皮克福德获得了金手套啊。 好，那么从这几项数据，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刚才咱们一直在说意大利其实确实强啊，这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届杯赛里面值得关注的球队呢，不是法国，不是德国，不是比利时，而是西班牙。因为刚才我说的法国、德国、比利时啊，其实都已经是怎么讲呢？法国应该还是挺年轻的，但是德国、比利时，我想他们这批球员退役以后可能会经历一个低谷期，啊，因为这批球员确实年龄太大了。那么西班牙呢，恰恰是恩里克非常专横的，我甚至可以用这个词儿，非常专横的清洗了一批老将。然后带来了一批，他不是一两个，是一批年轻球员。这一批21、22岁，有的甚至不到20岁的年轻球员，挑起了西班牙的大梁。那最后打进4强，我觉得一批孩子来打进4强已经是很成功了。而且这个数据我们也看到了，他打的是非常极致的穿孔足球。对，他是非常极致的那种。 没错。 对， 梁叔觉得西班牙 未来，所以我觉得西班牙这一代起来，就是包括其实你昨天不是，其实还是今天早晨，这一说就是今儿早晨，那你就算是这些生瓜蛋子的英格兰队的孩子们啊，他这个点球没有踢进，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主教练敢于用这几个孩子在打这样重要的比赛，那么他经历过这一次失败以后，那么下一次无论踢明年的世界杯还是下一届的欧洲杯，这些孩子那个时候一定是这支队伍的顶梁柱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机会和无论意大利队还是西班牙队去抗衡了。但是你看到的西班牙队也这么年轻，然后英格兰队这么年轻，那法国队也有年轻的，但是已经成长起来了。就你就觉得人家这欧洲的这个人才一代一代的成长得太快了，对吧？我们这儿26、27岁，我们这儿23岁以下啊，这还是 咱们还在为这个哪个队贡献了国青队的球员，是不是应该减免U23的这个上场人数？跟足协 就是对，就是你突然就是我们学什么，我们有什么可学的？就是人家十几岁孩子，就是你很难想象16岁的，我老说黄博文，你还能有找16岁的黄博文上场就进一个吗？主场在到时候代表国安的时候上场进球，16岁。 10年以后吧， 你不是有这样的队员，你主教练敢用吗？嗯，对吧？就是人家就敢用， 人水平到了，因为 那你说黄博文那时候到了吗？ 这确实能达到在一队出场的 在一队出场的水平了， 能达到替补水平，没问题，太强了。 对这届杯赛，刚才就是梁叔这话说，确实是呈现了这么一个特点，这是第一次有00后代表国家队在这样的正式大赛当中出场的大赛。 对， 18年都没有。 对， 姆巴佩18年多大？不是， 他不是00后啊， 他不是00后， 啊，他不是00后 啊， 对， 啊，这届已经有00后代表国家队出场了，这个丹麦那个年轻那个前腰就是18岁。 对 啊，而且这个最小的有不足18岁的，17岁多的啊，在这届都上场了，划时代了。90后，刚才我一想，都算老将了， 这么 对啊， 31、32了，啊，对， 是吧？所以这个80后的谢幕，90后的这个挑大梁，然后呢，这个00后正式粉墨登场， 对 啊，这是这么一届承上启下的一届。 欧洲杯， 是欧洲很多教练员也喜欢启用年轻人，确实是这样。 好，那其实我们说完了这么多欧洲杯啊，包括我们这些大家这个夏天特别过瘾的这些赛事之后，我想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转回到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自己的球队身上，比如说国安队啊。那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片子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安队最近一周的动态。 上周，北京国安一线队在上海开始了新一轮的集训备战。六名国家队球员于大宝、张稀哲、池忠国、李磊、李可和张玉宁与球队会合参与了训练。比埃拉、王刚等伤员正在积极恢复，巴坎布也很快会结束隔离与球队会合。一直凑不齐训练阵容的比利奇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距离中超复赛仅剩一周的时间，留给国安完整的合练时间非常的紧张了。在上周球队与山东泰山进行的热身赛中，凭借李磊和卢卡斯所萨的进球，北京国安2-1战胜了对手。看到熟悉的国安将士们重新回到训练场，球迷们期待已久的心终于踏实了许多。面对改制之后的联赛赛程，国安的阵容仍旧面临着巨大考验。对此，主教练比利奇也只能不断给大家鼓励。 在北京那一段呢，我们训练得不错，但是呢，我们人员比较少，因为国家队不在，他们跟随中国国家队去打世界杯的那个40强赛了。借此机会呢，我也想祝贺一下咱们中国国家队，通过他们的努力呢，打入了下一个阶段，等于是资格赛的最后阶段，去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然后我们剩下的这些人呢，他们虽然人少，但是我们在北京也练得不错，大家都很努力，不管是从那个训练的过程中训练的那个次数，训练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他们的那种决心都是很高的，所以我对他们感到满意。然后现在我们国家队队员又回来了，我们会跟他们在一起再进行一些合练。国家队员们因为在打40强赛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然后他们成功的突围以后，他们回来是带着笑容的，这个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我知道他们现在的心情很愉快，然后心态上也放松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我也看到他们的身体条件不错，跟我们合练了，虽然只合练了几天吧，我们一起打了一场教学比赛，比赛过程中的强度啊、跑动啊都是不错的，所以我对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接下来要在16号来对阵河北队，我们来回顾一下前四轮河北队的表现。 在本赛季开始之前，河北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但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可以看到这支球队越踢越好，目前在苏州赛区的排名也力压国安一位。联赛首轮面对武汉队，新任主帅金忠夫屯兵中后场，先立足于防守，但在比赛开始后，河北队的防线就遭遇了对手持续的考验。无论是黄子昌近距离抽射，还是对手 U21 小将方浩插之毫厘的精巧挑射，都险些攻破了池文一把守的球门。中场调整的时候，尹洪博替补登场，这次关键的换人不但对本场比赛至关重要，也奠定了前四轮河北队的基本盘。登场仅2分钟，尹洪博接队友传中后插上头球破门，河北队取得领先。但河北队的优势并没有持续太久，武汉外援埃弗拉抓住角球机会还以颜色。比赛最后30分钟，河北队虽然创造出了大量的机会，但得势不得分，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第二轮在大连人身上，河北队拿到了赛季首胜。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河北队就牢牢控制住了场上局势，外援马尔康结束隔离，可以为球队出战，更是加强了河北队的攻击线火力。河北队的场上队长也是北京球迷非常喜爱的张成栋，下半场突破传中时，皮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手臂上，河北队通过点球1-0小胜对手。也许如今的嘟嘟已经不如效力国安时那样火爆，能够全场在边路持续输出，但突然的爆发力依旧是中超顶级水准，在面对河北队时需要特别留意。与国安的魔鬼开局正好相反，河北队前三轮的赛程相当理想，在1-0小胜大连人后，他们又迎来了小组中纸面实力最弱的天津金门虎队。应该说在比赛中河北队还是制造出了不少威胁，但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因此在面对金门虎这条不算严密的防线时，也未能取得更多的进球。本赛季河北队阵中表现最出色的当属尹洪博，以往我们对这名球员的看法是挺有想法的一名攻击手，但进球和助攻都不算很多。但本赛季31岁的尹洪博似乎是突然开窍了，联赛开始至今，河北队打进的4粒进球中，他打进2球，送上1记助攻，是河北队表现最出色的关键先生。而河北队外援马尔康虽然进球不多，但支点作用非常明显，同样需要重点关注。河北队前四轮面对的最强对手毫无疑问是上海申花，这是两位韩国籍主教练的直接较量。开场仅5分钟，尹洪博巧妙的脚后跟传球助攻胡人天破门得分，河北队取得梦幻开局。值得一提的是，河北队本赛季的前四轮比赛都是首开纪录的一方，至于是否能够拿下比赛，则要看球队能不能守住一个球的领先优势。中超联赛第一轮，上海申花凭借着高空球的优势2-1击败了北京国安，但本场面对河北队，他们则显得办法不多。全场虽然有超过20脚的射门，但射正数却寥寥无几，而且河北队的门前还站着池文一，这名门线技术出色的门将，无论在延边还是在国安，都给球迷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如今站在河北队门前的池文一，场均0.5的失球率，也是中超第一档的水平。伤停补时阶段，鲍亚雄顶替池文一登场，好不容易有机会登场比赛，让这位年轻的门将在上场时脸上挂满了笑容，只可惜随后阿德里安的任意球就让他的笑容彻底僵硬了。也许不像前几个赛季一样拥有个人能力出众的外援，但本赛季这支河北队也许更像刚刚在欧洲杯夺冠的意大利一样，是一个团结而坚韧的集体。无论是什么时候面对这样的对手，国安将士都要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才有可能收获理想的结果。 我们的补赛的对手河北队，那这支球队在前四轮不败啊，2胜2平，积分比国安还要高，所以这肯定不是一场好踢的比赛。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前国安队的主帅，也是前河北队的主帅谢峰谢指导，让谢峰谢指导给我们来点评点评，前瞻前瞻。谢指导你好。 你好你好魏老师。哎， 我说刚才我问您是出差了是吧？您在上海。 对对，我在上海是帮着足协就是做一些工作。 那么您上个赛季还在执教河北，那这赛季河北呢前四轮打得又不错，马上跟国安要比赛了。您怎么分析现在这支河北队？ 河北队其实今年冬训呢，就是他外援回来的比较早，他是汲取了去年的联赛啊，去年联赛因为外援都没有回来，而且到队时间比较晚，所以说今年呢，他外援回来就很快啊，这是他一个比去年做得好的地方。再有一个，他今年其实河北队人员变化挺大，包括任航啊、罗德门呐、啊，包括高拉特呀、胡雷呀。相对都离开了球队，但是这个队呢，引进一些从二队调上了一些年轻球员。但是这支球队呢，我看了他们四场比赛，啊，我觉得他们来说就是在防守上做的比以前要好一点。但是呢，包括对天津啊，他们那个天津也没有外援，人员也不是很齐，包括大连，啊，好在他们都是获得了胜利啊。所以说这个球队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一个上升区，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但是通过这次，这么长的间歇期，我了解情况，可能队里情况也不是很好，包括，可能外边媒体也传言这个队，包括第二阶段能不能去赛区还是个问题，啊，确实他们球队现在存在了一些这个经济上的一些困难。经济上有些困难，但是，确实也对他们这些，球员呢也有一些影响，也有些影响，啊，但是呢，我想他们这个间歇期呢，可能相对来说对国安应该是相对有利，啊，国安从，因为前第一阶段打的并不是十分理想啊，通过这个间歇期怎么去调整，啊，这样对一支球队来说，能给他时间调整，可能会有一个时间，会有一个提升。但是对于一些球队，他打得正好的时候，你突然给他停了，啊，可能对他也是件好事。所以说第二阶段呢，相对来说，他跟国安，包括跟上港，包括跟长春亚泰这几个队，按理来说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赛区比较强的。但是国安队现在的情况呢，可能也有很多伤病，包括国安人员也比较大，你包括那个比埃拉呀，包括奥古斯托呀。这两个中场核心不在，这个对里吉雷教练是应该是个考验。包括巴坎穆这个主力前锋呢，现在应该还在隔离吧？ 嗯，谢谢谢指导，这个工作之余还跟我们完成连线采访，谢谢谢指导，辛苦了。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体坛夜话》，请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百年奋斗，风雨兼程，开启新篇，扬帆远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和京津冀之声联合推出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更续百年初心，凝聚奋进力量。4月到8月播出，敬请关注。